好，有新节目啦，咁啊呢个节目呢咁、啊、其实我就唔应该出现嘅，因为呢就系、个节目嘅名叫做老饼话当年，咁对于我喺我出世之前嘅所有咁嘅事物呢我都系唔了解嘅。咁啊喺录音室入面有阵容强劲啦，咁又话杜比啦吓、 你好。 系啊，咁啊邀请到啊今日啊阿辉哥上嚟啊，就讲解一下啲啊以前嘅嘢系啦吓。打个招呼，辉哥吓。 你好，诶、你咁客气啊！ 哇，荣幸荣幸啊，大佬。 咩行啊？ 大佬，我几有诚意先请到你嚟、啊。 吹水啊！记性年纪大咗，记性又唔好。 系咁，当然啦，亦都除咗咧吓，咁啊有呢、這个经历呢个时代嘅洗礼嘅辉哥啦吓、啊、，OK 吓、啊，无论喺政党方面，同埋喺呢个人生方面都系啦。咁啊，亦都话揾到阿的哥上嚟啦，咁样样啊，唔好的哥啦，的啦吓，咁样样。咁其实咧，阿的就喺呢、這个吓。啊文艺方面嘅造诣都系比较好嘅，咁啊，因为咧佢都系曾经喺呢个知名嘅啊呢、這个出版社就做过呢个咁嘅总编嘅咁样样啊，啊我唔记得咗主编定总编啦，咁对于我嚟讲，个嗰阵时都一样嘅啫，咁啊对于怀旧嘅嘢咧都系有唔少嘅文章咁样样嘅， 神来之笔， 系咁啊都系叫。同阿輝哥地比我都係後生，咁但係都做嗰啲嘢，咁啊做嗰啲相關嘅工作，咁啊大家都知道去睇過啲咁嘅懷舊啊歷史咁嘅嘢，咁大家一齊分享下啦。 咁、當然啦，咁啊仲有阿亨利喺度啦嚇。 最細個我啦，今次啊 ，OK。但係四條加埋都有兩嚿啊，應該兩個。 係冇錯，咁啊當然啦，加翻個波俾你哋啦。今日咧雖然係好似啊個題目啊好似係嚇。叫做老饼话当年啦，咁啊咩都讲㗎啦 ,ok, 咁啊咁个节目呢就唔系一定系定时更新嘅咁、啊、大家抽啱时间就可以再去录㗎啦，咁可以一个礼拜几集都得，再一个月一集都得嘅，大家睇返嗰个时间性啊唔同去录返㗎啦，咁样有咩有趣啊个人嘅题目啊，咁我相信呢个节目都系可以令到好多人会要听返嘅咁样吓，咁啊好似话想讲系细个想睇啲咩报刊、啊、或者系啲吓咸书喎、啊、系嘛。 Okay. 哎、老饼都青春期嘅时候噶嘛，青春期嘅总系中意睇啲啊老豆阿妈唔俾睇嘅杂志，咁啊呢杂志啊报章咁啊，有男人就有呢个市场。 哇！我睇女仔都睇，不可能更加的隐蔽地睇，唔话俾你听啫，睇咗唔话俾你听啫。 咁啊系，因为大家都觉得通常啊只有咸湿佬冇咸湿婆呢回事噶。 喂，咁點講啊？嗱，即係你好多年前咧，就即係未有呢個互聯網啦，嚇，更加咧就冇 Facebook 啦，亦冇 WhatsApp 啦，係咪先？啊，彩色咧未必有咁多喎。喂，你點講啊？呢啲嘢？ 哇，講起我諗下，即係可能睇翻香港，你外國好多人識鹹書就係阿 Playboy 啊、Penthouse 啊，但係香港出名嘅鹹書，而家呢個世代大家都只係識龍虎豹嘅啫嘛。龙虎豹好睇啊嘛，但系好鬼贵。咁但系除咗龙虎豹， 三只动物组成， 三只动物，三只动物。 喂，你有嘢呢个辉点啊？你有啲你又见识广播啦。喂，以前啲咩好嘢啊？ 我记忆中咧，我第一次接触呢啲所谓咸书咧，就应该系我谂系七八岁嗰阵时嘅。我谂即系。好奇怪，我接觸個地點咧， 七八歲 即唔係話喺個街道啊，或者啲朋友提供呢啲書籍俾我睇嘅，係喺屋企裏面嘅。點解會係咁樣講咧？因為就好坦白，即係我先父咧，亦都一個即係你如果咁講啊，都係鹹濕佬啦。其實大家都一樣噶啦，而家大部分我諗70%。嘅男性都會有呢啲咁嘅嘢，都如果佢唔有呢啲鹹濕，都唔係男人啦，係咪？ 即係食食性也。 哦，你應該咁樣講，如果佢唔鹹濕，都唔會有你。 咁啊，未必喎、哦。呢啲係一個即係以前嗰個觀念，可能係即係為咗你下一代未必話有鹹濕呢樣嘢，我哋即係好難理解佢哋嘅心態嘅，係咪先咧？ 嗱，輝哥，我想問咧，你話你四十幾年前咧已經見過呢啲叫我哋所謂叫鹹書啦，嘅、你以為睇嗰啲鹹書黑白人彩色嘅？ 嗱，我繼續講落去，點解我喺屋企接觸咧？因為我屋企就我瞓嗰個房裡面咧，就有一張琴凳。各位知唔知道咩叫琴凳咧？琴凳咧、就係 琴唱啊， 唔係一個鋼琴，即係 你坐喺个钢琴度弹琴嗰张琴凳。 哦，琴凳。 下面点解我间瞓个房有张琴凳咧？ 琴凳下边我有个位牌书。 我氹气讲，那个起源咧就系，因为我阿妈就系、是、佢家有幼稚园嘅，以前啲幼稚园教师咧都即系。除了要上唔知两三年嗰啲幼师嘅训练班之外咧，其中有一个有一样嘅嘢，佢一定要学嘅，就系、是、学弹琴。我阿妈咧就系识弹琴嘅，佢未嫁我老公，我老豆嗰阵时咧，就应该喺屋企里面咧就有个琴嘅。咁就当然系班埋有琴凳啦，但系佢嫁咗老豆，即系因为居住嘅环境就狭窄，就唔可以将个琴搬埋嚟，即系我老，即系我屋企，就只系留翻张琴凳喺度。咁嗰张琴凳咧就摆咗喺我哋瞓嗰个房度。咁你知个琴凳就系、是、我唔知道各位知唔知道以前嗰类嘅琴凳嘅构造咧，佢系嗰个面就系有一块箭玉，但系咧就去揭起里面摆啲。嗰啲琴书嘅， 即系琴谱， 系琴书，系唔系琴谱？诸如此类。咁咧就系、是，因为我睡嘅房就喺张床隔篱，我哋有时即系贪得意啊，揭起嗰个琴，即系嗰个里面睇下啲乜嘢咧，就系、是、发现咧有几本就系叫做咩咧？我记得咧就系、是、其中有一本叫《西点》。我谂 军校啊，哇，大佬，你阿妈睇军事杂志啊？ 嗰本嘢系应该系一啲初期嗰个年代，呢啲由英文译做中文嘅书籍里面就系即系等于即系好多类型嘅即系报道嘅杂志，即系唔系好大，唔系好似。而家你喺街度买嗰啲咁嘅，好似啲 A4 size 咁嘅 size 嘅，就系一本。即係比較闊少少我唔知點樣形容啊，一半咁樣。 係咪好似而家啲 個面咧，就係嗰啲咁嘅，即係當然嗰啲粉彩色嘅，即係印刷，但係裡面啲圖片咧，主要多數都係黑白噶啦，係嘛？咁啊，接觸到一啲西洋嘅裸女或者著泳裝嘅照片。 哦，你咁有冇搞到话西洋好穷啊？大佬衫布都唔多块，要啲女仔着咁少衫啊？ 咁就我记忆中当时嗰啲所谓照片咧，都系即系比较暴露多啲啦，都有布喺度嘅。 哇！你几时识暴露呢两个字咧？ 唔系即系而家讲暴露，当时我唔知啊，即系见到佢即系有多少布喺个身上嗰只咧？ 以前啲 standard 就相对地比较高嘅，系啊，可能 亦都系有一啲咧系全裸嘅，啊，但系嗰阵时咧就系发觉咧，唔知嗰个年代系点解会系咁咧？就系嗰啲所谓洋楼咧，即系佢哋唔着衫啊，唔着 即系鬼妹， 佢哋就系、是、即系。下體嗰度咧，就係似乎佢哋唔興而家咁樣好多體毛嘅，所謂即係寫出嚟係似毛啊，即係好似而家啲人係白老虎咁樣啊！嗰啲上面啊 呢、這個又值得講啦，就係、是、咧，其實咧就即係華人社會裏面咧認為咧呢、這個陰部咧冇毛咧稱為白虎係不吉祥嘅， 冇錯 啦。但喺西方社會咧包括埋日本咧。佢哋就唔係一定咁諗嘅，而家即係美國咧，即係等地咧，就有一個行業就是、幫人咧係剃毛嘅， 修毛啊， 係咪呢個衞生嘅問題咧 ，Toby？ 我唔識，但我就唔係醫生，亦都唔係專家，我就聽聞咧就話係唔興剃毛，不剃毛唔係淨係即係呢個下陰呢個位置，包括隔拉底，所以鬼妹咧喺電視嘅明星嗰啲冚棒咧睇咧就完全冇隔拉底毛嘅。咁咧，鬼佬覺得咧，即係得體咧，鬼妹覺得得體咧，就係隔拉底毛全部剃曬。至於陰部剃唔剃咧，我真係唔知有幾多人剃啦。就隔拉底毛咧，稍為出鏡嘅人都係剃嘅。因此，《色戒》嗰套電影咧，阿湯唯係冇剃隔拉底毛咧，人哋話係一個原因，冇辦法咧，西方就攞到即係更好嘅即係 acclaim 啊。 因為啊， 我就覺得咧，佢哋即係西方人點解要剃？即係譬如。 嗰啲菜剃毛咧，就唔係主要係下體嗰度點解剃毛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衞生嘅常識會多啲嘅，因為你都聽過啦。譬如你唔剃下面啲毛，你啲男人如果唔小心。会有生三角虱嘛？ 三角虱啊！ 咩叫三角虱啫？就系喺个因为啲毛多咗，可以喺嗰啲即系 温床 系啦， 有森林养昆虫啊！ 系啦，依个系我谂有啲根据嘅，即系合理。 但系又咁讲咧，就话咧，即系我哋人咧，人体咧，嘅标凹，我哋构造以及咧，各种嘅反应以及分泌咧。都是天造地設，是經過漫長的進化過程而形成的。所以哪裡多些東西或者哪裡少些東西，其實呢它有天生的作用。如果你剃了它，你可以說衛生，你可以說好看，但會不會呢有些違反自然呢？ 這樣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現在近年來美學大家都是見毛就驚的了嘛，又为咗出去游水晒太阳，咁啊，可能啦，西方啊中意着比基尼啦，咁啊，令到香港咯，而家啲人吓唔会着一件头啲有毛露晒出嚟啊！ 嗱，你要咁讲，你都系即系到底系全面性嘅刮咗佢啊，还是刮修剪啫？系有分别嘅。咁如果海滩里边咧着件泳衣，稍微咧系即系我哋叫暴露啦，呢个形容词啊，暴露啊吓 ，OK 咧，咁咧就好容易露嘅，唔单止女仔男仔都会。咁啊，若干嘅修剪咧就应该系即系好多人都会做。但完全咧，好似你所講係要產清咧，或者係要用到啲即係專業人士同你係即係做咧，咁我就真係唔知有幾多喎。不過我所知道美國係興嘅， 係興嘅啊。不過講到毛啊，真係香港咧本因為毛而出名嘅嚇、成人書籍嗰本叫做到而家仲出緊喎。叫十隻白虎啊！ 聽咗好耐。 咁呢個咧就係當時啊白虎啦，頭先啊。 你讲起嗰啲毛毛咧，歌都我记得嗰阵时歌都有只叫毛毛歌，你唔知边个唱先啦？ 边个唱？阿个朱咪咪，朱咪咪 又尹， 唔系朱咪咪， 尹光 系呢个叫台湾嚟自台湾有急事歌王之称嘅张帝嘅唱嘅一只毛毛歌，有机会我真系可以放嗰只歌俾你，但系你唔好觉得嗰只。歌里面就是好多即系嗰啲咸湿啊猥琐嘅歌词嘅，但系唔系嘅，即系都几里面嗰啲歌词啊，都系好发人心醒嘅吓。咁、就如果我个人觉得咧，你话女性即系有冇 好想知点发人心醒法啊？ 发人心醒就系、 是、个意思就系 好普通，好普通嘅，即系你唔好谂住嗰啲歪念，嗰啲歌词会引导你谂咗另外一样嘢。 系，但系而家讲喺个 topic 咧，根本就系讲喺歪念。 诶，一慢慢一步讲啦，系咪先啦？唔使咁心急嘅，系咪？就即系如果我个人觉得话女性有冇似毛啊咩？我觉得如果识。量咁样，即系譬如整理咧，就即系我会即系接受同埋中意嘅。你好睇好多嗰啲咁咸湿小说，你都会睇到啊。即系嗰啲女性嘅阴谋咧，就令啲男士咧就系、是、有啲引起一啲即系遐想啊，譬如咩神秘的沙丘啊，诸如此类啊，啱唔啱先啦？杜比大哥系咪？ 黑森林啊之类咁嘅嘢， 系咪？就系、是、咁样咯，系咪？你冇咗白老虎，完全系有对于男人好多失咗呢啲神秘嘅感觉。 好多呢啲名词，我细嗰时咧有啲丹麦光鸡啊， 系啦，冇错冇错啊。 咁就头先听阿辉哥讲佢发现呢种嘢。即係發現屋企有啲書咧，其實佢成個故仔咧，你當翻一條 storyline 睇咧，咁我都明白而家啲 AV 係點樣拍。即係我本身咧，我阿媽就係一個幼稚園教書教師嚟嘅，仲識彈鋼琴。 即係我阿媽同你阿媽都係同行嚟。 唔係，即係咁樣講。即係我講你嗰個經歷咧，好似我睇 AV 咁嗰啲劇情咁嘅，屌真 係。姨母系列。 咁或者即係我啲。記性到而家都好啲咧，就係即係我就會用一啲有時 譬如你而家講呢啲咁嘅鹹書樣嘢，即係我就即係年紀大咗啦，比較會即係推斷翻點解我會認識呢一樣嘢咧？啊，有個根源啊，趁我做咗記性咧，就會啊，而家諗翻起。 我你 起源啊， 唔係你個起源同大部分人有少少唔同。大部分人咧都係因為好奇咧去揾呢樣嘢睇。咁你係唔覺意發現咗？ 係啊，真係唔覺意噶。嗱，我繼續講埋去咧，就係、是、你呢啲就係呢啲咁嘅初期，即係喺西方引入嚟，將佢中文化嘅，即係其實都唔係本地嘅，即係佢只不過係抄咗人哋外國嗰啲雜誌啲相，即係擺咗落去。 我哋細個都係睇嗰啲外國嗰啲配音劇集嘅啫，睇鹹書都係睇呢啲好正常。 係啦，咁而家。你講起嗰啲所謂鹹書啊，但如果係鹹報咧，都係我喺屋企即係發現先嘅。即係 我問下你啦，輝哥，你咧係咪自己住一間房咧？ 唔係，我哋幾子弟都同一間房嘅。 哇！你都好勁喎，你揀中時間你就掀開嗰個琴凳，即係琴凳嘅個頂。 唔係揀啱時間 就可以。 即係我哋嗰陣時就即係譬如主要即係我哋屋企人就四子弟嘅，咁。其他對下兩個細佬，即係我記憶中佢哋都冇乜感覺啊，都會揭嚟睇，即係冇乜話咩。當然，如果大人在場，我哋就唔會即係係嘛咁放肆咁樣公眾嚟睇啦。咁就即係嗰陣時都唔係好話啊，見到呢啲嘢覺得係好好吸引啊咁樣。即係 你琴你可以拉開張琴凳嗰時咧，你身高唔高嗰張琴凳啊？ 好低啫嘛个琴凳， 哦，即系你嗰时都大个噶啦，系嘛？你咪四五岁嗰时。 其实我话俾你听，点解会有张琴凳喺我哋间房嘅存在，就系因为咧，佢嗰个琴嗰坐嗰个位置咧，系同我张床系平衡嘅，即系只不过系放起嚟，即系惊我估计系我啲父母咧惊我哋喺床度碌落嚟，即系用嗰张琴凳摆喺旁边嚟做一个。 朗朗咁啊！ 系啦，即系我哋保护性质咁上下啫，咁就冇乜特别嘅。 咁咪翻去讲你话咸报又点样？ 咸报就系、是、又系即系喺屋企即系发现我谂系第一样咸报。我谂当阵时就算你喺即系首先讲明，我细个即系成长嘅地方喺澳门，澳门系一个比香港仲要保守嘅地方。你話喺香港當陣時，啲鹹報，我諗都擺喺街度都即係嗰啲，其實鹹報當陣時都係小報啊，係咪？都 唔係，我 都擺埋一角。 唔係，我係 咪即係夜晚先夠膽人啲人出嚟買咧？ 澳門保守嘅地方喺報攤度咧，亦都其實嚟講就比較難揾到，亦都。即係嗰陣時嗰個 留一份 道德觀念嚟講咧，就係即係 乜新馬路嗰啲報攤啊， 係啦，唔會擺出嚟嘅，即係唔會擺出嚟嘅，係點樣咧？我記得我老豆買嗰份鹹所謂鹹報咧， 可以講暗號先。 我諗都係咩咧？ 熟客 佢訂月嘅，佢派上門嘅。我哋屋企咧就係訂好多份報紙嘅。 嗯， 除咗本地，杜比兄就知道啦，澳门就有市民报， 系啊，仲有党报呢个澳门日报， 嗰阵 仲有华侨报，系 嗰阵时，因为未到66年，澳门一二三咧就阻澳门啲土共势力咧就冇咁夸张嘅，即系仲系可以所谓，因为你知道我政府当阵时仲系。呢、這個獨裁政權薩拉沙，佢係 薩拉柴啊， 民國有外交關係㗎， 正式邦交啊，正式邦交。 所以當陣時係即係左右嘅勢力都均衡嘅。澳門當陣時有好多國民黨辦學校，我諗啊，杜比興會好熟啦，係咪？ 係啦，有國民黨學校啦， 唔少嘅。 啊，仲有國民黨嘅工會眾嘅組織啦， 工團組織。 仲有咧，而家你哋咧就你啲後生咧唔知啊，叫做爛包總會。咩個爛包總會咧？即係逃難嚟到澳門嘅同胞嘅同胞嘅總會，當然咧就係、是、要由。 台灣國民政府支持，仲有咧所有啲工會咧，左派嘅工會啦，有右派嘅即係國民黨嘅工會咧，就叫做有加自由兩個字，以別於依個赤色大陸。 同埋香港人可能唔或者因為香港比較大啲，澳門地一個只不過係一個小鎮嘅。 我要補充啊，點樣細法咧？啊，你用人口去講，就喺1968年咧，小弟偶即係。1968年咧，嗰陣時我出咗世，但好細，我唔知澳門有幾多人，只知澳門就好少人。啊，好多年之後咧，偶然睇到一份文獻，啊喺圖書館，應該是明愛圖書館，啊即係喺堅島嘅明愛圖書館睇到一份文獻，誒佢話1968年澳門人口28萬， 接近30萬啦，係咁上下，我記憶中都係咁上下。 咁少人，一個28萬人嘅城市你估有幾多嘢啦？即係我哋英文呢個字叫 well informed。即係話，即係知天下事。澳門咧，絕對唔係一個 well informed 嘅地方啊！ 我哋叫做浮仔嘅，真係 真係一個浮仔。不過咧，佢係始終係一個城市嚇，即係中西文化交匯嗰個城市。咁仲有咧，葡國係一個好虔誠嘅天主教國家，佢係刻意將葡萄牙文化、西方文化種植喺澳門，但係咧佢係失敗嘅。咁儘管失敗，但係咧佢好多教堂咧。就教堂咧，或者葡式建築咧，就喺澳門就唔拆嘅。咁仲有一樣嘢你睇， 保存咗好多年㗎啦。 香港咧就是、英國人咧，即係當香港一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嗱呢兩句説話大家都耳熟能詳㗎啦。但澳門咧唔係，葡國人並唔係咁諗，佢打算咧落地生根，生根世世代代千秋萬世。咁仲有一家嘢咧，你一聽你就明㗎。點樣將西方文化呢係種植喺澳門？澳門分區，香港你話東區、西區啦、中區啦，九龍有九龍東、九龍西呢，當時嘅澳門係用教區嚟分嘅， 而家都係啊 ，parish 啊，堂區啊，又唔係教區，係堂區。你依間教堂咧就服侍咧，即、就、係、是、照顧嗰個區嗰啲天主教徒。咁你知嗰個區天主教徒咧去望彌撒啦，咁咧就應該去嗰個教堂嘅，咁所以稱為。堂區唔係教區啊，係 parish。嗯， 譬如你而家都仲保存呢樣嘢嘅，譬如而家嘅澳門唯一嘅立法會直選都係以所謂堂區嚟分選區嘅。譬如我上一次去投票嗰個係叫大堂區，亦都譬如花地馬區，即係等於北區一個範圍，分咗4、5個即係堂區嘅。即係作為一個，即等於香港新界東、新界西、港島同埋九龍西咁嘅方法，到而家仲保存，但係將來我哋就唔知啦。不過我哋可能差得太遠啦。我哋 講翻啲鹹書先，由西嘅係嗰咩報紙？ 報紙就係咧，我記得咧就係點樣發現咧？我老豆通常早晚都會花上起碼45分鐘喺個手間裏面嘅。佢手間做咩？就係當然係主要係爆石啦，係嘛？同埋沖夜晚係沖涼啦。 即係生理上嘅需要。 爆石嘅期間咧，就一定咧就會睇報紙嘅。即係譬如當時其中一份我記得港報訂咧，我哋訂兩份主要嘅港報，一份就係城報，一份明報。明報當時係金融最即係出即係大行其道嘅，有咩笑傲江湖啊嗰啲咁嘅小説喺度咧，佢一定睇嘅。另外咧，我知道咧，朝頭早咧係睇本地報《市民日報》，夜晚係睇港報。另外夾雜咗一份咧就係咩咧？就係《喜報》。我諗 咩喜咧？咩喜咧？ 歡喜嘅喜。 哦，即係你知啦。譯成英文咧有兩個，第一個就 happy。OK， 啊 happy 或者 happiness， 另外一個咧就 erect 或者 erection，OK 啊，咁咧就所以我要問清楚邊個起啫。 呢份咁嘅所謂我記憶中嘅小報咧，就係俾所謂即係俾你哋熟悉比較香港嘅鹹濕小報《今夜報》仲要早期嘅，佢應該係同《真欄日報》嗰個時間嘅，係咪？杜比希应该听过《真欄日报》噶啦，系嘛？ 真系未听过啊！ 你冇嚟 啦，就系、是、唔知啊，大佬。 嗰 时睇《精报》噶咋？ 系而家嗰个 Costco Tower， 即系而家嗰个叫做咩 Costco Tower， 就系喺永乐街 嗰條叫做廣元世界，呢條街我唔知繼唔繼續存在，佢係一個騎樓底，即係嘅樓上嘅大大隻字《真欄日報》。 啊，個蘇塔華即係而家嗰個叫做啊， 拆咗好耐嗰啲舊樓嚟嘅，佢嗰度個寫字，嗰嚟應該係叫廣元西街嗰度嘅，就講翻即係嗰呢份鹹報咯。我記憶中咧，嗰、那個係叫喜報。佢哋啲鹹報嘅格局咧就係、是，譬如喜報兩個字喺個報頭裏面一定係紅色嘅，係嘛？杜比興應該有 啊，係應該係紅色嘅，係有印象嘅， 有特徵 嘅。同埋咧，佢哋其實嗰陣時都唔會擺嗰啲咁嘅鹹相喺咩喺個即係喺個 頭版 嗰度嘅咧。佢哋嗰啲嘢咧都係擺咗喺。即內頁裏面，其實咧即可能係即係佢一份四版咁樣，即係佢至多嗰啲小報格局咧，都係四版， 即係一張紙 咯。或者有時，譬如你賽馬嗰即係之前一日或者當日咧，會加半張咁樣夾喺裏面咁樣嘅格局。其實嗰陣時你睇翻嗰啲咁嘅，我記憶中嗰啲所謂內頁嘅相，你知嗰阵时用黑白嘅，哇！嗰啲相即系根本上你好难睇到个人个样子，又黑，即系佢又唔知喺边一度将啲相即系印落去啦，系咪先啦？杜比哥，你咧，我唔知你有冇印象嗰阵时咧，就系因为好难睇到即系个真人个样子，亦都系用一啲多数系。鬼妹啊！ 即解像度，用今日嘅術語叫解像度， 本地人或者亞洲人，譬如都係 甚少， 甚少嘅。 仲有咧，當時咧個社會咧就即係你依個華人地區咧就即係相當之貧窮落後嘅，有幾多人咧就身材好咧？我相信就好少。身材好，第一你要營養好，第二你要經常運動。嗱咁咧，你如果就算有身材好嘅人，就願唔願意？已經少啦，願唔願意拍啲咁裸露照片咧，就甚少甚少甚少，所以揾張正嘅都難。我哋而家睇翻嗰啲咁嘅，即係喺網上或者睇啲書咧，即係以中國嗰啲咁嘅所謂裸女咧，喺即係民國年代裸女嗰啲樣咧，第一就醜陋，第二咧就肥婆。啊！即係唔應該有嘅地，谷起嘅地方就谷起， 地方就細，應該細嘅地方就大。 係啦，啊！即係一啲美感都冇，儘管佢好想誘惑你，即係邀請你，但係咧，即係你覺得你真係冇乜感覺嘅，你想扯起咧都好難嘅嚇。咁呢個色情咧，同埋呢個藝術咧，即係我都係人哋咁講，我咁講啦。個分嘢就係藝術咧係冇 inviting 嘅感覺嘅。你睇完嗰張照片。睇完嗰張圖，睇完咧嗰幅畫，你係唔感覺到佢邀請你加入，即係唔係邀請你同佢做啊嚇？啊，係啦，但係咧，如果你色情咧，你睇完之後咧，你有個感覺咧，佢好似引緊你話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let's do it again 嚇、啊，咁感覺係冇嘅，係藝術就冇，如果色情就有啦。咁你睇完之後咧有咩反應咧？睇到朦朦朧朧嘅照片，一係就睇婆，一係咧如果華人嗰啲就肥婆啦。 其实嗰阵时都唔系话对于呢一类咁嘅照片咧，就即系因为年纪细咧，好似话趋之若好咁嘅感觉嘅，只不过系 系傲 啊， 对唔住，吓、即系好似 唔紧要，唔紧要，你唔好见怪得啦。 即系我啲读音又唔系好正，中文文化水平又冇，你记唔记得早一轮？原来咧，20蚊张自由党，我俾人哋喺个 YouTube 度或者放上网咧，就系、是、连一啲咁简单，我一定唔会读错。将男人高远两个字喺立法会嘅殿堂之下，我读为咩咧？宅院，即系有边读边有字。但系呢个报道好似都唔系好深入咁样 嘅。我有新闻报道员都调转嚟读啊，唔边个宅啊，宅院啊， 咁高。身为一个即系佢年纪亦都唔细，即系居然即系，就算你唔识嗰个字，我觉得嚟讲，你咪唔好读咯。 喂，佢觉得好威喎，大佬喺60年代嘅时候已经攞到 MBA 嘅，呢个20蚊张。就横行啊，大佬！60年代后期，佢喺美国留学攞到 MBA， 所以威尽噶，即系目空一切 大家都有傳媒中人先知道呢條友咧，就係即係串過乜嘅啊？你繼續講一下。 哇，講到其實文字啊，其實以前嘅鹹報，我所記得係好多言情小説為主打嘅，加埋我記得有啲係好多所謂嘅漫畫啦，係啦，有好多啲，我記得以前係啦，好多漫畫都攝喺裏面，令到某啲啊圖片質素唔夠。咁就唯有手畫啦，又或者啲封面有好多長篇嘅言情小說啊，嗰啲所謂嘅鹹濕小說等大家睇，因為圖片唔夠嘛。我所記得以前嘅鹹報好多都係文字主打，因為以前咧好多啊有名家都隱身寫呢個色情小說 嘅 喎， 即係揾兩餐啊嘛。仲有咧，當時嘅普遍嘅中文水平係高嘅。嗱、啊，有一樣嘢你要知咧，就係、是。如果你靠圖片咧，一張圖片可以說故事啊嘛，啊說故事擺喺度咧好引誘嘅，擘開大髀或者咧微笑半遮半掩咧，咁你就好吸引啦，都話俾佢撩起咗啦，係咪先？令到你嗨啦嚇，咁啊，但係喺冇圖片，而且解像度咁低，仲有黑白嘅年代，點樣引誘你咧？用文字，而文字你可以睇完之後可以圖像化到，你睇完之後咧可以個腦想像到係乜嘢咧？咁咧先至系高手啊！仲有嗰阵时嘅色情小说咧，系有内容嘅，唔系咧，你知啦，所有色情小说咧个结局都一样嘅啫。啊，无论个过程系点，条条大路咧都系通罗马，最后尾大家都系瞓喺度啫，唞下啫，喺度喘气嘅啫。咁但系个过程里边咧，先至考功夫啦。你点写咧？点样可以你唔见到张相啊？你都諗到個環境咧，尤其是嗰啲咁嘅初生一族人都經過過嗰陣有，哇！青少年時代的時候都冇經過過噶嘛，嗰啲嘢係點嘅？即係可能甩陰道尿道都分唔到嘅年代，你點樣去令到啲人係有呢個情慾啊，撩起個情慾咧？就靠支筆啦， 就係嗰啲招語， 而且唔好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就冇人睇，睇來睇去都係咁個過程係嘛？ 依、這個絕對同意啊！杜比興所講，基本上即係我諗你。你而家諗翻嗰陣時代，即係可能一個好醜陋、好平凡嘅女人，都可能俾佢即係嗰個作者嗰支筆寫到去，哇！令你即係有個欲 即係纖腰啊，纖腰就大波大咯嚇。點、啊、樣你可以用你嘅想像人力，用我哋嘅聯想能力去諗咧？ 系潺潺流水啊，鲛鱼啊，最兴用鲛鱼啊，某名家最兴用鲛鱼啊。咁但系啊，其实咩时候我哋啲啊，大家之前讲到嗰个旧嘅咸书咧，都系西人图片为主啊。几时开始有本地嘅啊中国人嘅？ 我谂呢个本地我记忆咧，就要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嗱，我而家講翻，譬如嗰張報紙，當然咧，即係喺翻屋企，你會奇怪，點屋企會將呢啲咁嘅鹹濕小報，咁容易揾到俾個細路？就其實咧，就係、是、又係好似頭先講，我哋係不其然，即係你話頭先講嗰啲咁嘅雜誌，就係即係因為佢比較大本咧，你冇辦法，即係。喺屋企度收藏啊，亦都譬如啲老豆唔捨得掉咁啊，揾啲比較隱蔽嘅地方收埋佢啦，你博你睇唔到啦。咁其實呢啲咁嘅鹹濕小報咧，點樣發現？其實咧，佢睇完咧，通常啲報紙就會掉噶啦，係咪？誒點解咧？因為我哋以前係住舊樓嘅，就係、是、嗰、那個所謂洗手間咧，同埋住嘅房咧，就係、是、用一啲所謂有啲用木。做嘅間隔嚟構成嘅，咁都嗰、那個就有一啲所謂木窗啊，即係其實喺個室內裏面，即係你個廁所同埋個房間之外，亦都即係會有啲窗啊，但係咧佢係木做嘅，咁咧就點嘅咧？我老豆咧就將嗰啲咁嘅睇完啲鹹報咧，有時咧即係。佢咧由於木嗰、那個或者由於嗰、那個所謂嗰、那個譬如你嗰、那個氣候嗰、那個即係 冷濕 嘅冷氣漲嗰度咧，嗰啲木窗咧閂唔到，佢用嗰張報紙啫咩接埋攝嗰啲窗腳，咁佢就發現到咦有啲咁嘅嘢就掹出嚟睇，係原來啊～ 有啲咁嘅嘢 咁你阿媽唔開聲咁樣，你老豆買啲咁嘅嘢啊？ 唔會嘅咁樣，即係佢諗住可以避到，即係你妥維修全就唔會俾細路睇。 佢老豆諗住，唔係佢阿媽諗住佢老豆睇得多，教佢少啲啊嘛。佢落得落得清閒幾好， 但係點會攞鹹布嚟接槍咁有趣？ 哇！真係 其他布嘅話， 真係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我都即係諗唔到。不過即係以前就冇咁考究咁多，而家咁多思考㗎啦。求其搵啲嘢攝住算啦，係咪？一見到有咩嘢攝住啦， 攝住個原因係咩？即係冬天有風吹入嚟。 唔係，佢係即係而家啲窗門咧，就可能咧就係閂得唔埋啊。佢係呢個腳嗰個底度咧，或者你嗰袋咧就唔。即系唔会有呢啲问题。 即系装修咧，喺香港咧就即系市正少少嘅。咁同埋咧，当时澳门咧就系其实大部分人咧都系穷，除咗三大家族， 你以及部分屠佬之外，旧楼里面嘅构造，即系当阵时代嘅旧楼嘅构造系，即系基本上嚟讲就系，当你打风或者大雨嗰阵时咧，就系即系乜嘢都要即系做晒准备嚟，即系譬如可能谷頂會漏好多水落嚟啊！咁樣即係你哋而家呢一代人係想象唔到嘅。 唔係，我成日以為你老豆睇完之後諗住攞去當舊，即係當廢紙賣嘅。好，留低。 嗰陣時邊有廢紙賣㗎？嗰陣時我哋，譬如你食飯啦，我哋煎住嘅啫嘛，係嘛？報紙功能咁就。 咁都好喎，如果你老豆食飯嗰時候，我份起步煎佢食， 唔會，依個當然唔會啦。我哋細個嗰陣時候，我記得都唔會用報紙嚟煎台嘅。咁樣就講翻啦，就啊依樣嘢即係報紙就係鹹報咧，就係、其實我對於我呢啲咁嘅細路嗰陣時候，因為細路比較中意睇一啲彩圖啊嗰類嘢，同埋啲漫畫咁啊，所以就唔係好感興趣嘅。 咁你嚟讲呢，我估第一呢，阿哥阿輝哥你观察能力呢就一流㗎啦。仲有你图像化能力亦都一流。不过呢即係实践呢就另外一件事。係咪咁讲呢？ 同埋你有个不一样嘅童年，我係细个都系喺儿童乐园。你系睇起步㗎真系。 你真系。 嗰系实践 就先 讲。喂，儿童乐园嗰啲我哋都有去㗎。但係唔係喎，你反而話佢嗰類嘅兒童樂園嗰啲玩意係對我哋細路嗰個係吸引過呢啲嘢。 層次真係高好多啊！ 因為你要明白你個生理嘅構造嗰陣時，你都唔會有一啲性慾嘅存在啦，係咪啊？ 兒童樂園睇起步 就好過癮嘅， 即係覺得好過癮啲大人嘅嘢啊！女人唔著衫喎。系咪？原来女人系两个嘢喺前面比我哋大好多嘅，即咁样啫嘛。 即好奇啦， 冇错系啦。儿童乐园睇起步啊，咁当然特别经典啦吓。咁啊，冇分发俾其他小朋友睇咧。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咧，就而家私下问翻俾阿辉哥啦啊，咁样样。 呢个嘢就系所以你话 秘密 分发俾其他人睇咧，就系成为。我一个嘅 交朋友嘅 遗憾啊，其实嚟讲， 咁有冇做 opinion leader 而家你睇咁鬼多知识，翻同啲同学讲，啲朋友讲， 最衰嘅 我先系呢样嘢。我会慢慢讲 opinion leader 吓。 好，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到啦，咁啊，听到我把声就知道就完啦，咁样吓，咁啊，大家都好笑 ，OK 吓，即系老饼话当年就开咗个头啦，咁啊，以呢个吓讲咸报开始啊，咁样啊，咁下一集咧，我哋睇下就。是不是继续这个 topic 或者是讲下其他东西呢？好，拜拜。